踪。我曾经寂寞黑暗中，我也曾经流泪过，总会在平静以后把所有难过藏在没有人能够发现的角落。自己说把过去那些破碎的记忆锁在尘封的抽屉，永不再提起，就像秋风吹过的落叶随风而去。浪漫的传说好像一首歌，悲伤中的欢笑过，最美丽的总是没有结果。追逐我的梦，转眼已成空，无影无踪，不留我在风中平平地挥手。仿佛听见那首悲伤的